欢迎大家来到、今集的这个 MIHK 十周年纪念特辑、涉到空虚不枉台血泪史。今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段的这个往事。在这个 MIHK、建立的初期呢，其实呢都要想一下、即你有这么多的这些大计，哇，又整了这个这么大占地的这个面积的、基地，是吗？除了自己的一些的制作的节目之外，都希望可以帮人推广到一些的生意啊、商品啊、帮人卖下广告啊、制作一些的、宣传短片啊。咁啊，亦都因为我哋有咁大嘅呢一个嘅场地，如果有啲嘅朋友即係想借助我哋嘅 venue 呢，就係去做一啲嘅集会啊、推广啊 ,whatever 嘅，其实呢都有好多嘅呢啲嘅机会呢，我就可以去合作嘅。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淨係走出去，咁等人哋上嚟呢，咁个机会就会比较为渺茫啲，又或者係嗰个嘅成效率就比较差啲啦。咁应该要做多啲主动出击，就搵下一啲嘅客户啊去帮手啊咁样。咁其实一定係就会设立一个嘅销售嘅呢一个嘅团队啦。咁即係换句话讲，你一定要搵一个嘅 sales manager 又好，又或者就係搵一个嘅合作嘅伙伴又好，咁即係呢你就会帮你就搵啲生意，搵啲嘅客仔，咁然后呢就係、拉入嚟 MHK TV 里面呢做一啲嘅合作嘅宣传啊各方面嘅嘢。当时呢我哋有几个唔同嘅途径可以去考虑嘅。咁第一，首先就可以帮人哋制作一啲嘅宣传短片啦。咁第二，边个有兴趣可以搞佢自己一条嘅频道，制作佢自己一个嘅网台节目，咁又可以去合作啦。咁又或者即係如果大家即係想借助我哋嘅节目去 sponsor 我哋嘅，去推广我哋嘅生意啊 ,service 啊，咁亦都可以有机会可以係做得到啦。咁甚至冇我哋有个厨房，我哋有一个嘅会客室，咁如果你要搞一啲嘅讲座啊，搞一啲嘅 function 啊，搞一啲嘅譬如 say for example 记者招待会啊，我哋都其实有足够嘅场地呢就可以借出嚟或者租出嚟就俾大家就搞一啲嘅 function 啊咁样。咁所以呢即係喺呢个情况之下呢即係当时我又要靠自己呢就係走得多啲辛苦啲走得密啲，就希望就可以搵啲嘅生意啦。咁而最有效嘅呢一个嘅途径呢，就一定係要呢就係参加一啲嘅所谓嘅商会啦。咁点解呢，咁即係商会就咩嘅类型嘅 category 嘅客户都有，咁亦都有好多人就做一啲嘅产品嘅一啲嘅推销咁样，咁然后跟住呢就佢搵一个平台去合作呢，咁其实 MHK TV 呢一个小型嘅一个嘅网上嘅电视台啊，其实就好绝对呢就係帮得到手。咁当时我嘅諗法就係希望呢就可以呢就借助加入一啲嘅商会，咁呢就可以呢就係搵到一啲嘅合作伙伴，有啲嘅 member， 咁即係开头半卖半送又好，等佢哋嚟可以方便下，即係感受到原来用网台推广嘅生意就会点，又可以同你嘅客户去互助，又可以攞到佢哋嘅 database， 咁然后跟住呢就係可以呢就係再借助呢一个嘅渠道呢去扩展佢哋嘅呢一个嘅业务。咁有咁样嘅諗法嘅。咁大家都記得啦，當時我哋有一個嘅靚仔設計師阿 Yukio 咧，其實有一個嘅節目就叫做依一個嘅竹字室，係嘛？咁佢係一個嘅室內設計師，咁佢就希望咧就喺我哋嘅頻道裏邊咧就推廣佢一啲嘅室內設計嘅一啲嘅 service 嘅。咁佢亦都係咧就係幫我哋嘅基地咧就係做一個嘅室內嘅依一個嘅設計，間隔啲房係點樣去装修整体个设计嘅感觉会系点样啊？咁佢当时帮我哋搞个基地咧，其实都整得几好噶，即系好 industrial 啦，好窝啦，唔系即系好 fancy 啦，好朴实啦，整体一个嘅感觉啊，即系佢亦都好善用嗰啲嘅 spacing 啦。咁加上我哋嗰阵时去到成业街嗰一个地方咧，其实都好阔落啦，咁亦都好多地方可以发挥做足我哋嘅嘢。当时我就记得揀一个个几好嘅一个嘅reception， 一入嚟一个钢门嘅铁闸门，咁然后跟住咧就你见到一个大大嘅 MHK 香港制造网络电视嘅一个嘅 logo， 咁又有VN 啦，当时有连以南啦，梗系帮我哋做一个嘅 招待嘅呢一個嘅位置啦。咁啊入嚟又有另一部一個嘅銅嘅門喎，咁啊然後打入嚟咧就有啲嘅唔同嘅一啲嘅好似水喉咁啊呢啲嘅燈，佢可以搵翻翻嚟啊，整到間office 咧就好似好有一個格調啊咁樣。咁我其實就始終咧即係後屘諗翻咧，呢一個嘅成業街咧，整體咧即係嗰個嘅光猛度就好唔夠。其實成日咧，依一個嘅MHK TV 嗰個第一個嘅基地咧，其實咧都到幾烏天暗地嘅，咁所以嗰啲優仔話成日都話營住有個八尺高啊，有鬼啊咁樣嘅依一個嘅狀況出嚟，咁啊唔知係咪因為當時嘅設計啲燈係用嗰啲比較偏黃嘅燈，咁啊同埋就係整體嘅光猛度就唔夠高嚇，咁啊有一個咁嘅情況。如果朝頭早翻入去咧，都未開燈咧，其實咧嗰個嘅整體大廳咧都黑掹掹，同埋所有嗰啲嘅裏邊嘅 studio 咧，全部都係冇光嘅，咁其實都幾暗嘅。咁即係咪因為係咁樣嘅情況咧，就聚集咗啊，即係啲人嘅所有話咩嘅負能量啊，咩嘅靈體啊，所以成日都話嗰度有鬼啊，定係點樣？咁咧 anyway 啦，我又一隻鬼都未做過，咁啊即係淨係唔覺意影咗張相，就係話有啲人話有鬼啊。咁啊 anyway 咁。我都唔係好擔心，因為始終都之前就同大家講過啦，我不犯人，人不犯我嚇。喺依個地方裏邊咧，咁我自己做自己嘅嘢，咁啊大家啊相安無恙，咁啊最理想嘅一件事啦。好啦，咁啊講翻啦，咁啊熱 Q 有一日就同我講，喂，我如啊，其實都不如帶你去依一個嘅商會去睇下啦，咁樣。咁依一個嘅商會咧，即係我都有參加噶，咁啊即係我哋都廣州會員嘅，你入去睇下參加 O 唔 OK？ 咁你可唔可以推廣你嘅依一個嘅？MHK 依一個嘅service 啊，依一個嘅網上電台嘅依一個嘅 platform 啊，咁樣可能介紹俾啲客仔，可能好多人都有興趣嚟你嘅platform 裏邊咧，就係、是、去參加或者係去用你嘅 service 啊咁樣。咁我都好啊，咁啊去試下啦咁樣。咁但係依一個嘅商會咧，其實就幾攞命啊。每個星期咧就聚會一次。每次聚會呢，咁其實呢就一定要係好早時間倒塌咁早。我記得如果冇記錯呢，九點前呢就要開完會㗎，即係八點零之後呢就要即係基本上要散會，等啲人呢就可以去返返正常嘅一份工㗎。即係佢個 concept 係佢開一個叫做早餐會。咁早餐之前呢，咁大家就去咁講下你今個禮拜有啲咩嘅推廣啦，咁啊亦都係講派下卡片啦，你邀請一啲嘅朋友嚟參加依一個嘅聚會啦，咁每個 member 就可以就係、每一次聚會咧帶一兩個嘅朋友或以上嘅人嚟參加啦，咁啊亦都咧就係、是、會如果你成功推廣你嘅產品或者人哋幫你去合作做成一單嘅生意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是、有一啲嘅sort of points 咁嘅 system 啦，咁同時之間你亦都可以去互相去拜訪會員嘅一啲嘅業務，了解人哋去做乜啊，咁然後就諗下你嘅生意啊點樣可以幫到你啦咁樣。咁譬如記唔記得嗰陣時我哋有一個節目叫至尊寶啦，米奇啦係我哋嘅一個嘅節目嘅主持人啦，係咪？咁啊米奇咧其實亦都係依一個嘅早餐會嘅依一個嘅成員嚟嘅。咁我哋就諗下啦，如果係 MHK 同佢合作，咁啊可以每一集就介紹下你一啲嘅產品啊，一啲嘅保險嘅呢啲嘅產品，咁而咧你就可以咧就去幫你拍咗條片，咁你可以將你嘅呢一條片所講嘅一啲嘅保險產品嘅信息咧，就係派俾你一啲嘅唔同嘅potential 嘅客户，咁啊進而咧就希望可以咧就係成功咧去敲到門，人哋覺得有興趣啊，就 call 翻你米奇，咁然後你就可以做一成嘅生意啊咁樣。咁同時之間咧，亦都可以係靠呢一個嘅渠道咧去 establish 一個好專業啊，講解得好 detail 啊，或者係好 knowledgeable 嘅一個嘅保險嘅 booker 嘅一個嘅 image 咁樣。咁即係如果好似就咁樣嘅呢一個合作，咁米奇其實就係可以用 MHK 嘅呢一個嘅渠道咧去宣傳佢嘅呢個產品啦。咁我就去咗呢一個嘅早餐會啦，咁亦都係發覺都可以去考慮喎。咁但係咧，其實喺個整體嘅呢一個嘅工作負荷咧，就真係都幾攞命。每逢嘅星期三嘅一早即係五點半就要起身即係六點零鐘咧就要出門口就七點前咧就要去到尖沙咀一間酒店富豪酒店，咁然後就去開會，咁有一個嘅集會，咁然後去到八點半。八點九左右咧就係完嘅依一個嘅會議，咁換句話講咧，即係你九點前咧就完成曬你所有嘅嘢，咁由你跟住咧就可以 做你唔同嘅呢啲嘅工作啦。原意就係吓善用你每一日吓喺一个嘅工作之前咧交流推广吓广结朋友吓倾下呢啲攞一啲嘅 potential 嘅呢啲嘅 contact， 咁然后之后咧就你可以继续开展你呢一个嘅工作。咁同时之间咧亦都考验你吓，即系咁早起身吓，个人咁够 discipline 啦，嗰、那個 commitment 夠唔夠啊？因為個個禮拜都係咁撚樣去開會嘅喎，你唔係話即係一個月或者耐唔中一次蒲一蒲頭開一個早餐會咁就算數喎。個個禮拜都要嚟嘅喎，係嘛？咁啊，仲要係attendance 喎，即係你唔可以遲到嘅喎，會記嘅喎，係嘛？咁啊同埋又要考驗你即係對成個會個 commitment 啊，有冇帶一啲嘅新嘅人嚟 join 啊，或者有冇成功推薦咗一啲嘅朋友加入呢一個嘅會裏面啊？咁同時之間，你嚟到呢一個嘅會有冇貢獻啊？你會去有生意俾到你嘅其他嘅會員啊？又或者人其他啲會員可唔可以用到你嘅 platform 去或者你嘅 service 去推廣佢嘅生意啊？如此類推。咁總之咧就得句講曬就係廣結朋友出賣 contact。系嘛，即系要出埋啲朋友入去，咁同时之间咧就要制造呢一个嘅共创条件，好似阿习近平阿孖叉代表哥多咁样制造条件，系嘛，即系要制造一啲嘅营商嘅呢一个嘅有利嘅呢一个嘅 condition 出嚟咁样。咁整体咧，其实就仲要要求你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咧，你都要起码要去探访下其他唔同一啲嘅朋友嘅公司啊，睇下佢哋嘅店铺啊，即系睇下有冇合作嘅呢一个嘅机会啦，咁样。咁其實有好多朋友咧都好善用呢一種嘅方法咧，就即係製造得都幾好嘅。咁但係亦都要睇咧，你要揀咩嘅會，呢個會究竟多唔多一啲 potential 嘅會員，佢嘅業務係可以夾到你嘅呢一個嘅生意啦。咁大家都知道啦，我講緊嘅就叫一個叫做 BNI 嘅一個嘅商會我就玩咗一年嚇，咁我都可以喺呢一集裏面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呢一個會嘅呢一個嘅經驗。嗱，咁而 BNI 咧，咁亦都有好多唔同一啲嘅分會嘅。咁當時我參加就叫做 Blossom 嘅一個嘅分會，咁佢依家有好多嘅，咁依家又唔知咩Emperor 啊，依家又唔知乜嘢 Hero， 依家又唔知乜乜七七咁樣，即係總之好多個會嘅啦。咁但係有啲嘅會咧，可能未必啱大家去參加嘅，因為可能有啲係原來一係。普遍係多建築嘅，呢一個會係普遍係多法律諮詢嘅，咁亦都會就可能係多連鎖啊，嗰啲傳銷啊，保險啊，嗰啲咩 New Skin 啊，嗰啲即係如此類推，咁即係可能就未必係啱你嘅。咁有啲嘅會係幾好嘅，幾有趣喎，咩嘅都有啊，應該有動物全心術啊。應間又話可能會有一啲嘅凍肉啊，應間又唔知乜乜七七啊，咁樣五花八門啊。咁如果你問我咧？其實最好咧就係多一啲嘅零售啊，多啲嘅產品啊，多啲嘅唔同嘅service 啊嗰啲咁嘅嘢咧，咁啊就啱啱用 MHK TV 咧就去推廣啊，如此類推。咁當時咧我就因為冇辦法啦，因為新嘅一個嘅platform， 咁啊亦都嗰陣時定咗話有咁多嘅一個嘅 business opportunity 可以去推廣只要其中一兩範係咪即係揾到一啲固定嘅一啲嘅客源，咁其實就每個月啊，其實唔係講笑㗎。而家 MHK TV 即係每個月嘅呢一個嘅消費就我哋大概係10万元左右啦。喺開始嘅時期啊，其實每一個月我哋嘅呢一個嘅每一個月嘅 expenses 啊。都要去到成30几万嘅一個月嘅，我就好記得，即係一直咧，我係要好辛苦咁樣又要開源同埋節流，由30几万點樣 cut 到去26万，26万就 cut 到去後屘就10几万，而家 cut 到去10万，咁當然咧，而家就係一個我最舒服嘅一個嘅 operate 嘅一個嘅模式。可以做起上嚟咧就係比較係 easy 啲即係做起上嚟咧就係唔話唔會話即係咁攞命，甚至乎大家即係一蚊都唔俾我啊咁樣，咁我都仲可以即係攞得住，唔係蝕得咁金。咁但係有時真係分分鐘咧，我一個月嘅呢一個嘅收入同埋呢一個支出咧，係完全係入不敷支嘅係個個月都要跌錢嘅。但係你諗下一個月蝕十幾萬，兩個月就30几万，蝕咗四個月就如此類推。咁點解即係後屘我搞咗咁多？ 多年蝕咗千幾萬出嚟咧，係咪都係有個原因？搞媒體真係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咁我其實參加依一個會，我就諗啊，如果可以揾到人啊，即係嚟開網台做節目嘅嚇，咁啊即係收佢哋$800一集啊，咁樣其實都計落去都好有著數嘅噃，係嘛？揾佢哋嚟，我哋幫佢拍一啲嘅宣傳片嚇，一兩萬拍條宣傳片啦，好啊，一個月拍到兩三條嘅，咁嗰度就起碼有幾雞嘢咯噃。即係其實個如意算盤就諗啊，哇，都幾過癮啦，咁樣係可以去咁樣去做啊。咁但係實整個事實出到嚟咧，就並唔係如此嘅，即係其實就即係好睇唔好食嘅嚇，即係唔係咁容易 generate 到咁多嘅呢啲嘅生意出得到嚟。咁 anyway， 咁當時我就參加咗一個嘅 BNI， 加入咗一個嘅 Boston 一個會啦。咁其實唯一一樣嘢咧，我覺得整體裏面咧就識咗好多嘅朋友啦。咁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係經過呢一個嘅 Boston 一個嘅商會咧，係可以認識到翻嚟。譬如頭先我所講Yukio 啦，係嘛？咁啊至尊寶米奇啦，係咪？咁後屘我哋呢一個嘅深夜網聚啊，當時恐懼鳥同埋 Goria 咧，咁 Goria 咧其實亦都係經一啲嘅商會嘅朋友咧就係介紹啦。咁合作到而家同我哋一直都繼續走落去嘅好朋友，咁即係當然有列大夫啦。列大夫咧就亦都係其他嘅一啲嘅商會嘅一啲嘅 member 嚟嘅。咁當時都係人哋即係介紹搭上搭咁樣就將列大夫介紹翻嚟。咁所以咧就係喺經一個嘅商會揾翻翻嚟嘅。朋友呢其實呢都令到我哋 MHK 呢都有一啲嘅得著㗎。咁但係呢個就係製作節目嗰方面啦。咁但係其實實情喂有冇啲咩嘅生意呀、咁樣。咁我記得就係曾經有朋友就嚟過我哋個地方裏面就係我嚟開記招啦。咁亦都有人嚟過嚟搞宣傳啦。咁有啲人去嚟過就係、拍一個嘅一啲嘅品酒嘅一啲嘅節目啦、即係如此類推啦咁樣。咁都OK 合作嘅，咁但係實情咧就即係啲生意咧就係唔係話幫到啲咩嘅忙。咁同時之間咧，咁我哋亦都係餵你唔好忘記喎，你又要幫人趁人哋做啲生意喎，你都要幫人哋買下嘢啊，又或者咧就係嚇揾人哋去幫下你去用人哋嘅 service 啊。咁譬如我哋其中一個嘅網友嚇、就係亦都係一個嘅商會嘅一個嘅成員嚟嘅，咁我都要嚇、即係點都要幫襯下人，因為幫佢砌咗出面露台一個嘅露天嘅一個嘅地板嚇，一個嘅防水嘅一個嘅地板係嘛，咁亦都要掂下錢去幫下人嘅喎，咁即係總之係互相互助互利啊咁樣。咁但係咧就每一個早餐聚會咧都要俾早餐費啦，咁亦都每個月咧就俾一個嘅早餐嘅一個費用，同埋俾一個一年嘅係一個嘅會費啊，咁啊如此類推咁樣。咁啊每一次聚會咧，咁你又要準備即係一個三分鐘嘅好短嘅一個嘅介紹啊，咁啊介紹你今個禮拜有啲咩嘅推廣啊，你一定要諗下你嘅 service 啊，俾人哋去知道啊，咁亦都帶少一啲嘅來賓啊去出席呢一個嘅會啊，甚至無你要介紹一啲嘅朋友咧就去 join 呢一個嘅會咁樣。咁啊當時咧我就好記得咧就我帶咗幾個朋友都 join 過呢一個嘅會嘅，咁當然就係有以前同阿智恩一起做《紫恩塔和解》裏面波哥啦，係嘛？咁另外就有一個大家都知道曾經上過大冤有落嘅節目啦，咁佢自己後屘亦都幫我喺做過依一個嘅親子節目嘅殘忍大師啦，係嘛？咁另外一個好而家好緊真我嘅，咁亦都係先人嘅一啲嘅朋友嗰、那個榮少嗰個冚家產啦，係嘛？咁即係呢啲其實都入過依一個嘅商會，即係介紹過佢哋推廣佢哋嘅商品啊咁樣。咁當時波哥入去就係介紹依一個嘅廣告同埋依一個嘅 marketing 啦。咁而佢嘅殘忍嘅專業領域咧就係賣生果。咁榮少嘅撚頭佢嘅屋企嘅生意咧就係砌嗰啲嘅户外嗰啲檐篷啊、簾篷啊嚇咁樣嘅情況。咁都其實就即係喺嗰個時期裏面咧，就都結識咗幾多嘅人。咁但係耐咗咧，我就唔係好覺得即係好啱啊！即係其實我發覺原來我自己咧，哇！真係好怕依種好撚假啦，咁同埋即係好撚死商業啊，升即係懶係唯唯唯啊，大家就寒暄啊，一樣依樣嗰樣那樣咁，我好怕依啲嘢。咁有時咧，佢亦一年裏面咧，亦都要搞一啲嘅大聚會，咁又要請好多人嘅。請一個好大嘅依一個嘅 ballroom 啊，咁然後跟住咧就大家就要邀請一啲人嚟去再聚會啊，咁更加大規模啲去 推廣自己個商會，希望壯大佢。咁當時佢哋一個會咧就係去到成哇四十幾五十幾人嘅，即係其實佢覺得最理想嘅咧就係五十人以上嘅，唔好咁細嘅，唔係得為就冇乜作用啊咁。咁其實我覺得成件事咧就好鬼死陳亞飾同埋好鬼死一啲嘅啊團嗰啲咩叫做促銷啊。嚇，好鬼死！即係依個保險形式嗰種嘅方法嘅，咁啊唔多唔少咧，因為始終創立依一個商會都係啲美國嗰啲有啲保險底嘅啲人嚟，咁所以佢依種嘅方法咧就係、是、A 撚 B，B 撚 C， 隻撚隻咁樣啊，越撚越多咁樣嘅人咧就係栽入去，咁啊即係總之咧就你一定入咗入去之後咧，你就俾人哋一啲嘅壓力，你一定要推廣依一個嘅會，揾多啲人入去，如此類推。咁於是者我都差唔多玩咗一年嘅，咁後屘咧我就決定要離開，決定離開一樣嘢咧，有劑事件咧，好令我係唔舒服，同埋好討厭個會裏面有一啲嘅撚樣啊。咁啊點解會咁樣咧？即係雖然就即係唔係話generate 咗好多一啲嘅生意，或者即係唔 generate 咗生意出嚟，都唔係我一個嘅最重要嘅嘢，希望都可以攞多啲 contact 啊，即係蝕敵有個譜係嘛，即係付出嘅都係勞力居多，同埋每個禮拜早起身咁啊，即係密密耕耘啊，希望可以試下咁。但係始終都有好多嘅朋友即係經依一個嘅商會係認識到係嘛，咁所以都係有一啲嘅得著啊，即係多啲人要知道你依一個嘅 MHK TV 嘅依一個嘅台啊，咁亦都有人會借幫你手去推廣俾其他嘅人啊咁樣。咁有好多嘅好勤力嘅會員，有好多好撲心撲命去幫手嘅會員嚟嘅。咁始終咧即係。如果你問咧，整體依一個會裏邊咧，我都會覺得咧，好嘅人咧就係多過閪嘅人嘅。咁但係始終有一個閪人咧，就喺依一個會裏邊咧，我遇到咧，咁的而且確咧，我就好唔開心嘅。咁事源係點樣咧？咁樣咁當我要介紹 MHK TV 嘅時候，咁好多朋友都好有興趣啦。即係為了諗下咁多年之前，七八年前係嘛？大家都未即係接觸網台一樣嘢，係咪嗰陣時就推出依一個 MHK TV 嗰陣時，嗰啲咩嘢十七直播啊嗰啲都未有嘅，係咪？咁佢一咦哇，見到有條友出嚟，哇咁大嘅 studio 係嘛？即係用一個嘅網上平台，又有節目睇，又有 YouTube， 又係嘛，又有拍嘢，哇又有咁多嘅靚女係嘛？即係佢哋覺得好有趣。咁甚至無有一次阿直景文小姐。上嚟做節目嘅，咁佢哋都話幫咩睇啊？咁樣我哋都帶佢哋上嚟咧，就係做旁觀者，就睇我哋去做節目啊，如此類推。咁啊，自從佢哋咧即係對咗依樣嘢好有興趣之後咧，咁啊亦都咧就即係借啲耳咧，又想認識我哋啲女嘅節目主持人啊，如此類推。咁我就發覺到咧，就有啲開始有啲奇怪啦。其中嘅一個嘅會員咧，呢條嘅撚頭咧。就幫我就做建築嘅，咁亦都係當時阿 Ukio 咧就介紹咗我哋公司嘅裝修嘅生意咧就俾咗佢，咁佢負責咧就係、是、幫我哋咧就係、是、搞我哋整體嘅 MHK 裏面嘅依一個嘅裝修啊一啲嘅建設啊嗰啲咁各方面嘅嘢。咁呢條油咧，如果我 describe 個樣俾你睇咧，肥肥矮矮圓形人，一個圓形咁樣嘅咁啊，四眼佬，咁啊，基督徒，成日都着西装，咁啊，讲嘢就懒系殷勤咁样。咁但系咧，我估唔到佢咧，开始咧认识咗我哋之后咧，成日就借啲意咧，就系、是、搭讪我哋啲节目女主持人。咁啊，其实我就冇乜所谓啦，即系大家即系见到佢哋，即系边个马佬唔肯咸湿啦，系嘛？即系咸湿就真系紧噶啦，同啲女主持人去倾偈又梗系紧噶啦，咁样。咁我覺得冇所謂嘅，咁但係 end up 咧，我就開始發覺，喂，你去想睇佢哋錄影，或者係想嚟即係上嚟捧下場、探下班，咁其實就無人歡迎。但係之後咧，我就發覺咧，佢開始咧就約啲女主持人去街，又或者咧就啲女主持人咧有自己嘅啲 job 要做嘅時候咧，佢就自動獻殷勤做兵，係嘛？跟住又帶佢去邊度玩，又去依樣嘢，哇！直情係嚟追女咁樣。咁我就覺得，喂，屌啦，真係冇撚嘢係嘛？即係講真，我開接網台喎，大佬，我唔係開雞竇喎，係嘛？即係我屌你老尾，你真係搞到我哋公司啲節目嘅女主持人，同埋你個撚樣又有老婆嘅噃，有細路嘅噃，行得過埋做乜嘢啊？係咪先？即係玩啊！而家即係你話上嚟睇節目，佢捧場打下卡咁啊威下，咁我覺得真係冇乜所謂啦，人之常情係嘛？咁但係開始即係。 接觸多咗啦，嗱，邊個女主持人我就唔好講啦，唉，費事啦，即係無謂多啦，即係已經過咗咁耐啦，咁但係個事件係絕對真實嘅。開始就係即係去人哋去拍外景，咁佢又去跟住啊，人哋有啲 job 出現啊，佢又去打戲啊咁樣。喂，呢啲完而之後咧，就完全冇經我同意嘅咧，就即刻咧就去約個女朋友去，即係女主持去街啊咁樣嘅情況。咁我覺得喂，咁你已經好過分啦，即係你已經係借我哋過橋，然後跟住咧就去溝女，咁我就覺得係好唔妥當。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咁另外就係即係當我介紹咗阿波哥啊、阿殘忍啊佢哋去加入呢一個嘅商會嘅時候咧，我亦都有一個好撚後悔嘅一個嘅情況出咗嚟，就係、是、依班嘅友仔咧就開始咧就係、是、大家咧就有一個嘅共同嘅呢一個嘅嗜好，就係、是、飲飲食食同埋去滾嚇、啊，即係去夜總會啊嗰啲去跳舞啊如此類推嘅嘢。嗱，其實就正常嘅娛樂啊、聯誼啊，咁我都有去啦。咁講真係咪？即係你都唔可以怪人嘅。咁但係我就開始發覺呢兩位手足咧，就踩咗落個氹裏邊啦。點解咧？因為你去傾生意，你去交際，係無可厚非嘅。但係應酬同埋交際咧，就要分得好清楚。交際咧係可以係正常去開會。正常的拜訪，但應酬呢就分分鐘就是攞命了，應酬就去飲飲食食，是吧，去宵夜，跟住呢就去呢一個嘅跳舞，咁其實就要跌錢啦。咁我就好簡單同佢兩位，我都有分別同佢兩位講過，喂，手足唔係辦法㗎喎，你哋吓咁樣去交際應酬，每晚宵夜1000多百，跟住又去跳舞，仲要去得咁撚密。咁大家都可以計條數啦，每個月你跌翻兩三個出嚟去呢啲咁嘅應酬嗰方面，咁但係你真係交際咗幾多個人脈翻嚟咧？你然後跟住你咁樣嘅呢一個嘅情況之下，你 generate 咗幾多嘅呢一個嘅生意咧？咁你係咪每去一次跳舞跌5000-6000元啊？咁然後跟住你咪攞翻40000嘅呢一個生意翻嚟冚到你條數咧？咁如果你又冚唔到呢條數，咁你係咁去呢一個去應酬，話就話去嚇傾生意啊，去揾門路啊，搭路啊，如此類推。但係你跌咗咁多嘅呢啲嘅應酬費，而你一個嘅生意 generate 唔到翻嚟嘅，就其實已經好笨柒嘅事喎。咁你兩位都係啲 SME 係嘛，即係應難聽啲講就手作仔係嘛，即係公司同事就唔多。如果你應酬嘅費用跌成兩三個一個月嘅。喂，你其實請多個同事出嚟，你可以做多個 productivity， 係嘛？你嗰個嘅收入，你都會嚇，即係會因應係提高啊。咁與其係咁，點解要跌錢去玩嚇？即係而搞到自己原本呢個錢應該使喺個公司嘅擴張嚇，鞏固你自己嘅 service， 增加你嘅人手嚇，而賺唔到啲咩嘅錢咧？條數唔係咁樣計。咁但係即係忠言就當然係逆耳啦，咁兩位講一次又唔撚聽，講兩次又唔撚聽，係咪咁即係繼續都係咁樣。咁我後尾即係都知道啦，即係嗰個 Blossom 裏面嘅其中一個嘅會員，我仲記得個名叫 Daniel。咁呢個人呢就即係仲係仍然係搞緊我哋啲女同事，係咪搞緊我哋啲女主持人，即係約人去街呀，就打卡呀，又跟尾呀，嗰啲屌你尾可以即係成世未見過女人咁樣，但你老人家你真係屌你老母有老婆噶嘛，有仔女噶嘛，咁我都知道忍無可忍啦。我就對其實佢個商會裏面咧都會有一啲嘅好似啲共產黨中紀委咁樣嘅，即係睇下你班友仔喺個會裏面係嘛，即係會唔會亂咁做生意啊？做生意誠唔誠實啊？會唔會呃人啊？又或者個操守好唔好啊？或者係做生意嘅過程裏面有啲欺詐成分，你可以去一啲嘅中紀委去投訴嘅，即係大概係咁啦。咁我就卒之就同呢一個嘅會嘅會長同埋呢一個嘅負責做紀律人咧，就係講呢件嘅事件。喂，兩件嘅問題唔係好妥當。第一，個會裏面啲男會友係嘛，即係以應酬為名出去玩飲飲食食。去滾就屌你老母為實，咁樣搞到啲風氣就好唔撚好，係嘛？咁同埋我有兩個人我介紹入嚟嘅，咁而家兩個誤入歧途，係嘛？成日跌錢，即係大人嚟啦，咁我冇撚得管，咁但係個會嘅風氣變撚咗，咁唔係妥當。咁另外第二樣嘢就係你呢個嘅肥佬阿 Daniel 係嘛？喂，咁你嚟我公司裏面成日就屌你老母撩鳩啊啲女同事，咁想點撚樣啊？我 正正經經開個台出嚟，請啲女同事出嚟做節目，你就喺度嚇搞搞共，有人去街，又依樣嗰樣那樣，係咪即係屌你老尾係嘛？即係、就是、以嚇依一個嘅嚇交流為名，但係其實溝女為實咁樣搞法。喂，大哥係嘛？即係、就是、我依個正宗係一個正經場嚟㗎，你唔好搞污糟邋遢曬，一間搞啲咩嘅圖色嘢出嚟，咁我真係又入咗我數，真係唔得掂喎。咁當然有投訴啦，咁但係奈何咧依一個嘅肥佬咧，咁當時即係對個會佢哋依一個嘅contribution 啊，又或者即係佢介紹咗好多生意啊俾其他啲人啊咁樣，咁依一個嘅地方嗰個負責紀律嘅人咧，咁就覺得即係你一稱埋咁啊，嗰個俾咗咁多生意我哋，你就嚇啱啱新入嚟係嘛，即係你有咁多機緊係嘛，咁唔係好點受理。咁唔係點受理嘅情況之下，我就屌你老母啦！我大人嚟㗎嘛，係咪？即係呢班友仔咁撚樣玩法，我真係同你癲，咁就真係屌你咪拍台屌柒佢哋，我真係 quit 啦，即係唔撚再玩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喺呢一件嘅情況裏面呢，就你體驗到呢，其實一個小小嘅商會呢，同一個世界嘅大嘅一個商業社會就其實好近似，乜鳩嘢人都有，係咪？即係鹹濕嘅撚樣又有，係咪？好嘅拍檔嘅又有，好俾心機做嘢嘅又有，係咪？官官相衛嘅又有，因利益呢而大家呢就係即係唯唯唯嘅又有，係咪？冇乜咩公正可言，即係其實就以利益就係最緊要嘅掛帥。咁我都好明白嘅，即係屌你有咩細路咩，係嘛？第一日見啲咁嘅情況咩？咁但係就節目為浪費光陰，係一班唔啱河車嘅人身上面啦。好啦，因為肥佬就知撚到咧，就我就campaign 埋佢啦。咁啊好撚有趣喎。咁啊已經嚇、即係參加咗一年，咁即係換句話講，啱啱開台嘅時候就加入呢一個會啦，咁然後一年之後，咁我就 quit 啦，咁樣幾個八九個月到就 quit 啦，即係差唔多一年啦。咁最撚有趣咧，呢條友仔咧就是、之前負責我哋公司裝修啊各方面嘅嘢啦，咁啊俾我屌柒完之後 campaign 完之後咧，寄撚咗張 invoice 就收我錢，我卡撚曬頭啦，我就即刻同阿 Yukio 講，喂阿 Yukio， 呢條撚樣係咪忽撚咗啊？系嘛？你回头掟张 invoice， 又冇 PO， 又冇屌你老尾 high quotation， 话要收我钱就收我钱，咁已经完捻晒工程咁捻耐，乜都做鸠晒，成个墙都温捻咗一年啦，系嘛？你而家抌张 invoice 十鸠几万，要我俾钱？咁你老母你有冇我签过 quotation 啊？我冇出紧个 PO 俾你啊？咁你又冇 PO 又冇我簽咗個 quotation， 你掟張 invoice 我找一條毛俾你啊，係咪？咁所以呢我話俾你聽，我都唔撚係善男信女，係咪？屌你老尾，我都會好正正經經即係去做生意，但係你如果你同我撚我呢，你想搞鳩我呢，我亦都會可以好賴皮好賴貓。我撳冰完你，哦，原來你覺得之前平咗俾我嗰啲嘢係咪？即係而家就唔撚平俾我啦，要收返我錢。咁但係你正路啲玩啦、啊、傻佬，你要俾我張 quotation 我 endorse 咗，抌撚咗個 company shop， 我歐陽彩臣，歐陽屌你老母老惡，係咪？屌我簽撚咗名落去，係咪？然後跟撚住就屌你咩俾翻你，你俾翻一張 confirmation， 然後我俾張 PO 你，確實咗一個 quotation， 然後我只可以找數俾你噶嘛，你俾我張 invoice， 又冇 purchase order， 又冇 quotation， 你都以為我真係傻仔，就係求緊企穩個網台啊？我都喺個世界裏面碌過好撚多年㗎嘛，咁你喺成件事裏面更加覺得啲人呢就係撚樣同埋白痴，咁我梗係睬你四婆啦，屌你老尾你告鳩我囉，你話你有證有據嘅，你覺得我走你數嘅，你咪告鳩我。咁所以呢即係喺商業嘅社會裏面呢，你會見到好撚多好撚 nasty 嘅嘢，亦都會見到啲人性好撚醜惡嘅嘢，咁你亦都會見到一啲人呢就係、其實就即係喺做生意裏面，其實佢有時真係有時真係唔識做，咁譬如我兩個以前嘅朋友阿波哥同埋阿殘忍咁樣，係嘛？即係介紹你去接觸啲唔同嘅人啊，竟然喺做生意交際應酬，你都分唔撚清交際同應酬嘅依一個嘅分別，咁而係喺成件事係嘛？即係跌咗咁撚多錢去飲飲食食去玩去跳舞去滾係嘛？咁而到最後你有幾多得著喺依一個商會裏面咧？咁其實我都好後悔介紹咗佢兩個入去，咁亦都好唔開心。因為點解咧？兩位手足嘅依一個性格，亦都跟住喺依一個嘅情況，就變曬。咁當時阿殘忍嚇，即係直情又戇鳩鳩咁樣同人哋合作，係又同人哋合作開公司，唔係又同人哋合作開公司。 咁我就即係都有講過啦，喂，你係供應商嚟嘅咋，你俾生果人嘅咋，你同埋知咩抌錢出嚟一齊做啲咩弄用 Apps 買生果，又唔知邊樣嗰樣，總之巧立名目就屌你又要跌錢，同佢一齊去做生意，咁你有幾多錢去跌啊？即係原來佢係完全對於商業嘅運作係完全都唔識嘅。咁啊，總之搞到咧就係、是，都後果堪虞啦。咁啊，即係佢嗰啲我就無謂喺節目裏面講。咁但係即係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會係幾賓州嘅其實成件事。咁啊，卒之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即係可能我太緊張呢兩位嘅手足啦。咁啊，亦都有一次我飲大咗。咁啊，同阿 Yukio 咧就係做一個嘅直播嗰陣時咧，就公開屌柒咗佢兩個嚇，即係唔生性啊，掛住玩啊，跌錢啊，唔識做生意啊，即係屌撚咗佢哋好撚金啦，總之嗰只。咁你都知撚到做得直播咁樣屌法，咁即係你都唔撚使知有朋友做啦，係咪啊？可以咁樣講啦。咁所以即係呢兩位嘅手足咧，亦都因為咧咁嘅事件之後咧，就係、是、交惡咗。我始終都係好後悔，介紹咗兩個朋友去參加一個咁嘅商會，咁啊殊不知我估唔到，我高估咗佢哋個操守，亦都高估咗佢哋嘅 common sense，高估咗佢哋喺商業社會裏邊，即係對人嗰種嘅防範，同埋即係搞唔清楚交際同應酬咁簡單嘅一件嘅事。咁但係始終兩個都係成年人，佢哋要為佢哋自己做嘅嘢付出後果。咁但係自從嗰次即係鬧翻咗之後咧，我都有好幾年咧都冇再見過佢哋啦。咁究竟佢哋而家係咪繼續即係做緊賣緊生果啊，定係繼續做緊佢哋嘅廣告嘅呢一個行業咧？咁我就已經唔知曉啦。咁即係但係就希望佢哋兩個生活愉快啦，即係身體健康事事順利啊。咁但係亦都相信咧，即係佢哋嘅財政啊各方面嘅嘢咧，真係一定要好好地咁要搞翻掂佢。Otherwise 咧，咁樣做生意或者係咁樣去做人咧，交朋結友咧，唔會有咩好嘅效果下場啊，出翻嚟。咁啊，呢一個嘅經歷咧，就係有愉快，亦都有唔愉快，有得着，亦都有好多嘅失落嘅嘢。咁但係整體亦都決定咗咧，就係唔好再搞啦因為點解咧？到最後好發覺咧，所有呢啲所謂商會嘅會員咧，就其實好介意我哋嘅網台裏面嘅政治嘅色彩啊！你諗下，七八年前嘅時候，我哋都未話去到即係而家即係黃藍啊，或者係本土到大家即係傾啊，我哋香港話即係一定要加入中國，或者你自己叫你做香港人都有事嘅時候啊，咁你就可以諗下啦。去到而家呢啲個商會嘅，即係啲人啲性質，分分鐘係嘛，即係一定要認做中國人啊，偉大祖國啊，靠邊站啊，即係唔認祖歸宗冇生意做啊。咁你諗下，充斥住啲咁嘅撚樣垃圾嘅呢一個情況之下，咁你又點會同呢啲人做到生意咧？係嘛？咁啊，到最後嘅可能分分到裏邊有黃有藍嘅時候，咁你又會覺得唉，即係整體即係你合作都好冇味啊咁樣嘅情況。咁好彩呢一啲咧就我未經歷啦，就喺呢一個嘅2019年之前，我就即係2015、2016到已經其實就已經係冇再玩啦。咁其實所以就及早離場就唔需要咧就 involve 咗咁多。咁但係回顧翻咧，整體喺呢一個嘅商會裏邊嘅呢一個嘅參與咧，其實就都唔係話唔辛苦㗎，因為你哇晨咁早就要翻工係嘛哇連續。你諗下星期三，星期三我仲要係夜晚10點鐘有大院有落，即係換句話講，由朝頭早06開始一直產等到去夜晚10點鐘，然後再做個半鐘頭11點半，跟住你搞掂晒所有嘢，搭落床係成點鐘以後嘅事，係嘛？咁你諗下嗰日係幾攰，即係嚴重嘅呢一個嘅身體嘅呢一個嘅機能。嘅呢一個嘅挑戰啊，去完呢一個嘅會之後，又要翻去觀塘，咁啊嗰陣時翻去觀塘咧就係10點零鐘，啲同事都未翻到嚟，咁啊又要做其他啲啊，準備錄影啊、資料啊、一啲嘅日常嘅一啲嘅business 嘅運作啊，同會計開會啊，或者去接待一啲嘅唔同嘅 guest 啊，如此類推。當日咧其實真係都唔係話唔辛苦攞命啊，咁啊回顧翻上嚟咧，如果今時今日嘅呢一個嘅體魄，仲可唔可以应付翻咁样嘅一个嘅工作操劳咧？我都好难预料啦。OK，咁啊，今日就做一节系嘛，即系呢一个嘅《蚀到空虚血泪史》，咁啊做住一节。咁啊，原本 我就想做多一集咧，就係講緊呢一個嘅友達齊齊法嘅呢一個突然之間啊，第一個嚇自動主持人pet pal 嘅呢一個嘅經歷，咁我留翻下一集先同大家講。咁啊，今日做住一節，講我喺呢個商會嘅呢一個嘅經歷。咁啊，希望各位嚇，即係如果你哋做緊生意嘅、營商嘅、要參加呢啲嘅商會嘅。咁你聽完老屋所講嘅呢一個嘅加入呢一個嘅 BNI 商會你哋記得最緊要嘅要揾到一班係真係俾心機做生意嘅朋友。咁呢一個嘅商會裏面嘅成員，你要了解一下佢哋嘅性質係嘛，佢哋嘅類型。如果同你去合作多唔多呢啲嘅機會，唔好係又加入唔係又加入。第三最緊要嘅。就要了解，不過依個咧就真係有啲難啦，一兩次咧就好難咧，就係即刻了解到呢啲人咧啲性格咧就啱唔啱你嚇？究竟依扎人係契弟多啊，嚇撚屌多啊，嚇鹹蟲多啊，即係有好多好混水摸魚噶嘛？有啲一間又話買賣的士牌照啊，依啲嘅工作啊，一間又中港車嘅依啲嘅 license 啊，一間又乜嘢動物全心術啊，一間就屌你老母占卜啊，屌你咩風水啊，屌你咩係一個個殯儀啊，好多嘅五花八門嘅，佢因為佢哋都要去。谷大佢哋嘅一個個會，佢參入咗好多唔同嘅性質嘅人，佢插咗好多唔同性質嘅人，個個係咪好有 integrity 啦，準唔準時啦，啊個耐力好唔好啦，堅唔堅持得到啦，夠唔夠專業啦，其實呢啲嘢全部都會影響到你將來同佢合作嘅時候嘅一啲嘅經歷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仲好記得其中有一個嘅會員咧，當時就話老王，咁佢唔係話好多生意啊，你係咪有份會計嘅工可以去揾佢嚟幫下手啊咁樣？咁我就諗下，你做過啲咩嘢啊？佢識乜識乜識乜咁樣？咁我就信佢啦。哇，請佢嚟幫手去睇下數啊，入下 book 啊咁樣。到撚咗最後，其實係完全都搞唔撚掂嘅。好多嘅人咧就係吹嘅啫。咁所以咧喺呢啲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同個社會係一撚樣。好多人係魚目混珠嚇，濫竽充數、混淆視聽，係嘛？根本就唔係咁堅啪啪。所以去完一兩次參加呢啲嘅會，咁然後你就即刻去加入咧，咁可能咧就比較係闖闊啲。咁你最好就有啲即係自己信得過嘅朋友都入咗呢啲嘅會，了解過佢個會裏邊嗰啲人嘅性質啊，嗰啲會友嘅呢啲 integrity 啊，因為你唔係同佢做Facebook friend 啊，你係同佢做商業合作嘅夥伴啊，走你數啊，係嘛？即係甩底啊，揾你做嘢啊，做十年都做唔到出嚟啊，你賺谷鳩氣嘅咋？咁所以真係聽老屈話啦嚇，即係如果你仲喺香港參加呢個商會咧，真係要小心嚇，即係要嚇揀啱個會，揀啱性質嘅會。啲會友係嘛個政治取向明明顯，係咪嗰啲奶共嘅撚屌，又話又唯利是圖嘅冚家產，又或者係即係吹牛嘅多嚇，即係堅料嘅少，呢啲全部都好重要嚇。跌咗會費，跌咗早餐費，唔撚係問題。個個星期屌你老尾閪咁撚早趌起身，時間 opportunity cost 係一個嘅問題。OK， 合作咗，原來走你數或者太 Q 嚇，而令到你啲嘢搞唔撚掂嘅，咁啊亦都係商業上面嘅損失。好似我咁樣介紹咗啲朋友落去，點知教壞咗佢哋嘅，咁我就即係成身裏面我都一啲嘅後悔啊、唔開心嘅一啲嘅經歷，係嘛？咁啊，亦都喺呢度咧，就雖然咧即係阿榮少呢度撚樣咧，就而家好唔撚妥我，咁但係咧，我都要俾翻啲 credit 呢度柒頭嘅。因為佢知道咧，即係我入咗一個會，我帶少咗佢入去，佢可以 join 咗兩三個月左右嘅。咁但係後屘佢知道件事係咁樣，佢我如即係咁樣樣，真係唔撚係辦法嘅。屌你咩，我都決定走。咁佢同我就共同進退，佢都 quit 鳩埋。咁啊，當然啦，即係後屘我同先人唔撚妥，佢選擇咗要搞鳩我嘅，咁我就冇撚辦法啦。咁但係喺一件嘅事件裏面咧，即係我帶得佢入去，佢亦都了解咗之後咧。佢都要 quit， 咁啊，可能對佢嚟講咧，都有啲得著都未定嘅。好啦，今日講得係咁多啦，咁希望大家即係聽我呢一集嘅呢一個嘅分享。如果你要做生意嘅，或者你 SME， 你想擴闊你哋呢一個嘅生意嘅呢一個嘅觸及啊普及性，要識多啲嘅交際應酬。記住今日個 net takeaway， 交際同埋應酬係好緊要嘅，交際同埋應酬係兩件事嚟嘅嚇，唔好應酬嘅支出。 係多咗出嚟咧，而交際咗攞翻翻嚟嘅生意咧都入不敷支嘅時候咧，就好笨柒，係嘛？咁啊，同埋小心一啲嘅合作夥伴，鹹蟲嘅好撚多噶，著撚住件披，其實就披撚咗羊皮嘅冚家產嘅死色狼嚟嘅，記撚住有呢啲咁嘅冚家產喺個世界上面。記住，佢唔係你嘅老豆老母，佢唔係你兄弟姊妹，大家都要保持翻呢一個嘅距離，唔好咁快交心嚇 ，monitor 住。住先，合作耐啲，做生意嘅嘢，工作就工作嚇、友情咧就係喺呢一個嘅生意好耐好耐之後，至需要有呢一樣嘢，要經歷咗好多樣嘢，然後咧就是、大家互相信任，就可以建立友情。唔好將友情同商業咧互相踐踏，而分分鐘咧就會出事。記住我今日所講嘅呢一番嘅説話。今日咁多 ，OK 嚇、再兩個禮拜之後再見。